相守那么远，我笑一笑，第一计再算一算，我也赞叹奇妙如看到太阔宇宙太远，乘着你我两部火箭，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，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。在无限宇宙，总算透过你的手，银河上华丽邂逅，异国沾满了星斗，以后纵然遇上气流，又远去如挥可带走，同游在重叠宇宙，只要一刹那可够，来年完成夜空今世会发光吗？可以确信又当浮华世界就为相交那一刻，你记得吗？那一秒你记得吗？那次与你和稻田亭下看过壮丽晚霞，那日你我老掉了牙，还是有个最完美想他，浮游在无限宇宙，总算透过你的手，银河上华丽邂逅，异国沾满了星斗，以后纵然遇上气流，又远去回忆可带走。